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还是跟马未都先生、马先生和这个北大考古系的齐东方教授我们在一起。听说你们俩来做节目啊，这个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最近开了个微博啊，不是这个我私人开微博，我们这个节目开了个微博，我们想收集一些意见，所以就给这个微博的圈子里的人问了个问题，一些这有一些段子很好玩。你像有一个叫什么 Peter 的说，说了一个关于曹操墓的这个笑话，因为本来我们说呀，这个两位嘉宾的观点不一致，但是愿意在锵锵中坐下来沟通。那么请问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感受是啊，专家的话现在已经没人信了。然后呢，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是真正的权威？所以以至于他们都调侃嘛，说是考古学家进入墓穴，惊醒了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墓中人。考古队的问，嘿，你醒了，耳是曹操否？墓中人很生气的说，就骂了一句糙话了，就我操，给我出去。然后考古队说，听见了吗？是曹操，是曹操。这是讲个段子啊。但是也有一个挺发人深省，你像有一个叫渊深鱼跃的这么一个网友啊，他说，在我所熟悉的商业领域，专家就是一帮被各大企业供养的寄生虫，然后在评标委员会里替各家公司吃人嘴短说话，说这样的专家太多了，专家还经常出现在各种牙膏啊、药品啊之类的广告里，说的跟真的似的，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主，实在让人无法对所谓的专家肃然起敬了。 对，这是一个整体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因为考古界吧，我一直认为啊，因为我从很小就喜欢这事儿，尽管我不是考，我是一外行，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一外行哈。 嗯。 但是我很喜欢，你比如说我的书架子上关于考古报告有很多，按理说不是我的专业书，但是我愿意有时候去翻翻。每年的国家文物局出的，就是从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出了十多本每年的重大考古的，都出了书嘛，我那书架子上都有，我都会去翻。那么这一块领域，我认为过去它跟商业无关，所以它非常干净。你跟商业只要一贴边，这事儿你想干净干净不了了。 嗯， 明白吗？所以老百姓为什么说就那些专家就什么评这些牙膏的，说我这他妈刷了也不长虫牙呀，什么乱七八糟，就这事儿呢？是因为它完全依附于商业。所以我们的考古呢，原来是不依附于，就没跟商业无关。今天应该说，严格说也跟商业无关。但是呢，因为他有的钱是要地方政府去支持，地方政府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学者的态度，他是说我这个东西我就算投资了。如果我这中了彩似的挖出一大墓来，有影响力，那我钱就捞回来了。所以他是从这个态度考虑。那我们从学者的角度，怎么能向社会规避？就是我让社会看着我起码这个事儿是能说清楚的，不能变得说不清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您也是专家，您听到这些社会上的议论什么感触啊？ 其实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其实我认为啊，这个专家和学者啊，这个词呢哈，我觉得是是对的啊。有专家，每一个领域真有专家和学者，但是我不大这个希望这个权威哈，因为在学术上啊，没有法官，没有裁判员。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可以，不能说是谁是权威，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在那拍板， 嗯， 是吧？但是现在最可怕的不是这个事儿，比方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种质疑哈，因为确实社会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嘛。你比如现在那个周老虎那个事件哈，还有很多这种这个学术造假，什么各种造假，你怎么让人去相信你啊？ 对， 这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 严重的社会。 你说这最近这个好像是柳叶刀是很著名的医学的国际的学术 最权威的， 头一页人家就是首篇发这个，倒算是社论了。 嗯， 就是说中国学术造假的问题要提醒你。 对， 他们认为就有一件事儿让这个国际学术界很震惊，就是在另一个国际学术期刊里，70篇论文是中国的一个叫井冈山大学的两个教师。造假70篇论文， 不是 说这个东西， 他造假能力比较强， 太强了吧？就说人说这个，而且放在国际公共的这个数据库里， 对， 说你这个问题，他们质疑的说，当时这个论文内部是怎么经过这个评审程序的？后来我查了一下，井冈山大学最近也严肃处理了，好像也开除了这俩老师，其实是一个老师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这老师啊也有点挺奇怪，那个老师俩老师的老婆 是闺中密友，关系好。那然后呢，连老婆都跟那老婆说说，哎，让我老公给你造个几十篇，说行行行，就署他的名。这家跟玩似的，一造造七十篇。你说这个让怎么相信？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有个危机啊，就是说，您说我们不应该相信有权威，但是确实有专家。可是比如说曹操墓这么个大事出来了，作为这个老百姓啊，包括作为媒体啊。我觉得在美国在欧洲都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社科院说的话总是真的，好比天主教徒就相信罗马教皇说的话， 对对， 他总是真的，要不然不知道该信谁。您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啊，我觉得现在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在这儿，你比如说哈，现在不是已经都说了吗？说了大伙不还是不信吗？是吧？所以我现在发现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一个学科产生了怀疑了，那这个事儿可就太大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物理啊或者数学啊，你说你这个题怎么演算的哈，就是对了错了哈，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说这个物理和化学本身它不是科学吧，你说这样的话这个问题肯定就更大了。就是考古学本身人家知道你这考古学有没有靠不靠谱啊， 对对对， 那这个问题将来就麻烦了。 那我想我们想我们推到一个司法问题上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因为司法是大家老百姓天天要接触的。西方人认为司法的公正首先是程序问题，如果程序不公正了，你这个案子都不能审。你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案，这是你知道的， 对， 全美国人都知道就是这个人干的，但是因为公安人员急于破案，自己在已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了一点点证据，这个被辩方抓到了，抓到以后程序上作为，这个案子没了，判他无罪，这是个很大的事情。美国人为什么要在司法程序上做到公正第一呢？就是要取信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对司法是不知的。您讲 DNA 怎么回事，排序，我这根本就听不懂，我一辈子学这事儿我也听不懂。你不要让人知道考古知识，那是没有用的。对老百姓，老百姓只希望你在公布的过程中，别人问到哪句话你都自如的回答，不要恼怒，不要急于的拆东墙补西墙。你比如我看到数据哈，一开始说开没开论证会，马上这个说开了，哪天开的？11月9号开的，11月13号开了两次论证会。您是经常参加论证会的人，两次论证会这么近的时间，这是第一。又有人问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挖出来的，说11月8号的下午挖出来的，第二天就开论证会。那这个论证会的严谨性，你就肯定让人家质疑。对不对？公众是从这个数据中累加开始对你这个事情判断的，所以我都觉得呢，这种事儿，尤其曹操，这要说这不是曹操，是一点名都没有的，你爱怎么弄，老百姓连听都不听，对吧？你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力和他的判断力。 看来以后啊，考古学界也需要配备公关公司， 对对对对， 整个设计一套对外的公关， 对对对， 对吧？ 对。看来按马先生说这个这个按照他说这个意思啊，我还真是觉得这个需要了， 很需要。 因为在过去啊，他有一套程序哈，就这种程序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就比方说像这个新闻发布会， 因为没人质疑， 那就过去吧。这外国这个外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发掘，然后呢有个新闻发布会，甚至把这新闻发布会拿到北京来开了，这也没有什么呀。你比如说过去尼亚发掘，那不是马上到了这个北京来进行这个新闻发布嘛？哈，他也没有这个问题。今年可能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大概和曹操有关。 哎， 人们得感兴趣，感兴趣之后呢，这就各种各样的都好。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儿。就是说他至少是促进了哈，就是你比如说以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这种开法，因为过去大家没 现代媒体社会啊，这个是看来过去在书斋里在那个坟坑里做学问的，以后得想想你如何对待公众， 对 对吧？ 这是一个学问。 其实啊，你这个过去是这样哈，我们中国现在就不这个显然啊是做得很不够的。你比如说国外在一个发掘一个遗址的发掘的中间，一般要有一个叫现场说明会，那个时候呢，其实肯定也还不能有什么结论哈，至少是要当地的老百姓都可以到我这个地方看，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进行一次考古发掘，我们当地老百姓也有知情权吧？ 对， 热热闹闹过来之后呢，他要有一个这个，就过去我们是没有的，现在逐渐开始有了，所以呢，就大家一直觉得考古啊是很神秘的，所以你出来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你怎么你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啊？其实啊。考古对于这个公众的一种这个将来这种开放啊，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一种趋势，因为这和其他别的学科不一样，这都是我们爷爷奶奶的事儿嘛哈，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知道爷爷奶奶的事，那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能将来会有一些很大的。 所以我就想啊，现在的这种学术界可以说是这个声誉吧，这叫什么考古吧，为什么大家爱聊呢？因为说不懂吧，大家也懂点。 对， 我就想你要说是什么人体干细胞，什么自然科学， DNA 对， 这里边在中国有没有假成果？ 对对对， 这你这个东西就更 对对对，没 办法。而且那个他为祸呀，那可真是，咱先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南方都市报》这个常平先生写这个评论，他讲到一个事儿，他说你们考古学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这个不光是中国有啊，在日本曾经有一个叫藤村新一的人，就是说 很对对对 造假，说是在20多年时间里，他发掘出了多件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把日本岛上的这个人类史提前了70万年， 对对对， 但是后来也是媒体的人暗藏摄影机， 对， 才发现。 对， 都是他埋进去的。 对， 你刚才说的是个国外的事儿，对吧？这个就日本这件事儿很大，当时我记得那个中央新闻都播过这个事儿。文化大革命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造假案，是新疆出土的文物。新疆出土的文物呢，当时为了得到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的铁证，有人直接拿毛笔就写了铁证。这个事儿被谁认了？被郭沫若院长认了，那泰斗之一，《人民日报》发的头版，但这后来证明天下伪证之一。这个是有利益关系，这个什么利益是政治利益，他要求这个事儿要变成这样，那么这个事儿需要多少年才能消除呢？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影响。为什么？你很危险，就是这一代人得把这个记忆消失掉，人家才对你重新建立信心。 嗯， 你一个比如我们说今天有一个医院直接上去卖假药，谁还敢上这医院去看？只有这一代人忘记这个事儿才能去。所以我就说，你在考古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 你刚才那马先生说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比如说当时那叫坎贝尔石钞啊，是不是？然后后来郭沫若那个写了一篇文章，像这种事情啊，我觉得啊，比方说啊，像这种造假，它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了。应该是移交司法部门、公安部门来处理的了 啊， 是吧？但是呢，我就觉得更重要什么的，如果是因为某一些造假的这个事情出现，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学科的整体怀疑，那么这个造成一种社会 危害，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最近呢也听一些这个教授来讲这个问题，就说啊。实际上除了那些个在外边这个现世界的哈，他说这个在各个书房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在中国你，但是这些人可能不大引人注意，但是他老老实实做他的学问，就是您提到这个问题，说大家都不信了，所以要打假，可是呢，如果我们还有真的呢，那这也就是泥沙俱下，连真的都不被相信。所以他们这个学术界的人聊来聊去啊，我最后发现他们聊到一个症结上，什么症结上？就是您比如说啊，这个学术界受不受行政权力的这个影响？ 不受。 你 那你要受更麻烦了。 咱比如说周老虎事件当中，就有政府部门。 周老虎不是个学术问题，不是个学术问题。那我不认为那个照片算什么学术问题，那个不跟这个是两回事。 或者说就是说，比如说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的这个巨大利益， 对对对，那是完全造假， 使得他们，因为咱知道，你比如说你讲司法。这个政法委他是管着还是管着法院检察院吧，你同样的道理，我一个省的一个市的这个政府长官，我管不管着你这个考古部门？ 其实考古这个行当啊，就这件事情本身的这个积极的意义啊，也就提了个醒，真是提了个醒。你比如说过去搞考古的人啊，这个有一个有名的一个考古家，英国人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叫斯坦尼，他有一个名言叫考古是学术的仆人啊。当然这是他的这个话，其实这个话吧挺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过去我们都书斋里头的啊，书斋里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学术研究。我们所提供的这种发掘，提供给历史学家和这个各个学科里边注意，你来进行研究，我们只做我的事儿。现在看来，这考古的事儿不行啊，因为这是和咱们这个祖先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那你想在象牙塔里头去做你这个自言自语的那种学问，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对，所以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点做得特别好，你看你注意看 Discovery 经常有这种节目，就是考古节目，他给你做的像公众普及。 对， 他做的时候我看过一个节目啊，他非常好，他说印第安人的就是一些遗骨问题，然后他说所有的证据的指向是怎么回事，最后有专家提出有什么疑问，我们 这个节目就开放性的就结束了。如果我们曹操墓，比如大部分专家都认定，从各个从文献记载、从证据指向都证明它是曹操墓，但是也有不同的，这些我们记录在案，这样你向社会公众的开放，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真实。 嗯， 我们今天是任何反对意见不让说一句话，只要你说他就翻脸，这就反而激发了公众的更加的怀疑度。 要发展考古公关系， 对对， 你和北大考古系应该有个公关系。 你比如我们 发言人制度嘛， 你知道我们有个事儿，国家鉴定委员会当年对这个所有全国的古画普查，普查鉴定委员会七人小组，那个徐邦达先生认为真，谢志柳先生认为画真款假，什么傅新年先生认为这个画是什么情况，就每个人的意见都记录在案，这不影响这个画的价值。你比如我们这个墓是开放性的，就是比如说大部分专家觉得这是曹操墓，这就足够了。你不能说有一个反对意见立刻把这个人剔除，没有他发言的机会，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样你对社会而言，社会每个公众的判断力，我刚才说了，它是综合社会整体的情况对一个单个体的事件做出判断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媒体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个公众啊，也得慢慢适应一个现在这种社会的这种这个新闻啊这种现象啊。你比如说哈，像那个秦始皇兵马俑这个事情， 对， 到现在还有人质疑呢，说那不是秦始皇的，是吧？ 这个没有力度， 对吧？这个，但是你比如像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能说人家还在写文章，人家还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然后你比如说乾陵还没挖呢，他这个里边呢哈，他说得有多少吨器物哈？我说那文物不能论跟胡萝卜白菜似的，还论吨卖啊，是不是？但是它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其实啊，媒体的报道和老百姓其实也要应该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觉得这次更好的是在哪儿呢？就是考古学科本身。也要通过这件事情吸取一些 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对的，至少是你怎么面对公众，是吧？所以那个其实你想想，那个当时那个搞发掘那个潘伟斌先生哈，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因为他非常辛苦的在那干了那么长时间，其实他很有压力哈，因为这件事也不是说他能说是曹操墓他一个人说了就是的哈，但是最后呢很多矛头都集中到他那了，而且他说而且呢他自己呢他说我根本没有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这种经验，结果一说话呢这就引起这个这很多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它可能的最重要的意义啊，已经远远超出了曹操墓本身的这个。 没错，我觉得有一个意义啊，就是我不知道您在学校这个学者啊，您有没有感觉？现在一般公众会觉得吧，过去我们讲像有些大鉴定家、收藏家或者大学者，他啊有一个就学术良心，或者说就是面子吧， 对， 他有个面子问题， 对， 我怎么能跟你说假话呢？ 对， 可是人家现在也有人评论说，中国社会啊现在没有一种什么。奖惩机制叫潜规则的奖惩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踏踏实实做学问说真话的人好像最后也没落着什么好，对吧？那些收了钱做了假鉴定做了伪证的人呢， 你说这个太好了，你刚才举那个例子就非常好啊，就是说你说一个人他能够造假那么多篇文章，为什么他有必要造那么多吗？ 对呀、啊， 为什么呢？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评估体系都有关系。你要在这个学校，我给你是个，你想讲师升教授、升副教授，你给我提供多少多少篇文章，他又写不出来。 嗯。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这个评估机制？这个评估机制可不是说学者喜欢的。其实很多学者是真正反对，因为这个马先生您也知道，你要做一件事情，好比说你写文章啊。或者是你写一本书吧，哈，那十年磨一剑啊， 没错， 是吧？有的时候我一篇文章这是真有价值，你说你写那二十多篇垃圾， 对对对， 是不是？可是但是人家现在给你评估那个机制，你多少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你这样你才有资格晋升，这种动力其实也很可怕， 制度上的是 吧？ 您有时候比如说啊，像作为一个学者，您要是看着自己的这个同才同辈们，有的人对吧？在外面社会上这个混呐、闯江湖啊，他捞足了钱，甚至捞足了名声。 对， 作为坐在书斋里老实做学问的人，会不会觉得寒心呢？或者会觉得我有什么必要持守呢？ 这个啊，只要大家都是人，我想都会的。你想想，我这么努力，我每天在这个，我写出一篇东西，最后连评职称都这个评不上，而那个人呢，他凭着他那点东西，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个生活也过得很好。 对， 这个就产生一种这个非常恶性的一种循环啊。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它使一些本来是应该非常严谨的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被侵蚀了。 所以人家先说现在的特点，这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这说不完的话了，最后两分钟，马先生，您有什么要讲的？ 我觉得呢，你从这个公共事件中呢，你一定要考虑到哈，不利于你的是什么？不要先考虑有利于你的是什么。作为你发布方，那么从证据角度上讲，也是有利于你的证据都很容易说，不利于你的什么？你怎么去对付？有些事呢，公众是非常不明白的，比如老纠缠在薄葬还是厚葬，薄厚是相对而言的。我今天请你一顿便饭，比70年代请你一顿盛宴还要丰富，这是肯定的，这是社会决定的。东汉晚期的墓基本上不是基本全部都是薄葬，按照西汉的标准那是肯定的，社会的衰退决定的，不是他这个独立的说大家都是厚葬就我一人薄葬，不是，社会的态势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事儿不去跟公众去计较，但是有一点就是人家会抓住你不利于你什么的，一定是抓住这一点，所以你事先要知道哪些不利于自己。 徐教授，您觉得这事儿给考古学者是不是也造成很大压力啊？最近 其实我对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这件事情的这个压力主要在哪儿，就是有的人已经对这个学科产生质疑了。所以我希望就是什么呢，我希望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自身来说哈，就是搞考古的人将来要对社会做一些公众性的一种普及。对，因为这个呢，因为它和其他学科还真是不一样，是吧？虽然也是一个学科，你说像数学物理啊，你说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这考古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啊，我们自己的文化啊，所以你这个普及工作你得做不好，还有一个要学会面对公众。 面对公众 是吧， 就好像这现代政府也得学会危机公关啊什么的，慢慢的都得如何跟公众的质疑打交道，如何取信于人，是吧？但是您对这个中国的考古这个底线良心还是坚信的， 至少绝大多数的相信，因为它本身没有办法。